经故事，嘅剧名叫做《黄金毒蛇》，请各位收听啦。 风吹咁辛苦，你又后生啊，那我啊做到腰驼背痛咯。 唉，父亲，系就系辛苦啲，得啦，惯咗噶啦。 耕田作地，好似只牛咁辛苦。唉，总之日子难过系啦。 父亲啊，迟下等我哋储多啲钱，生活就有好啲噶啦嘛。 储多啲钱就会生活好啲嘅咩？ 系啊，嗱，我哋储够钱，如果有合啱嘅田，我买翻啲，咁样咪有好啲嘅收成咯。 哼，唉，你冇话话咧，多啲田喎，咁咪多啲功夫嚟做，即系想做死我条老命嘅啫。真系啊，我唔做，我唔耕田。 父亲啊，有田唔系一定要耕噶嘛，可以租俾人收租。 唉，讲啲咁嘅嘢做乜嘢得噶？硬系有钱先至讲啦，空口讲白话有乜鬼用咧？睇下，帮我抬桶汽水过嗰边先啦。 好啊，好啊，好 啊。得啦，坐低啦。 阿父亲啊，你休息一下先啦。 梗系啦，你唔叫我想休息一阵啊，坐下先啦。咦，有两个人行紧嚟喎，沙门咁打扮嘅喎， 啊，系佛陀同埋个徒弟啊。 系喎，哇，咁热天时，佢哋帽都冇一顶，冚住头咁晒，唉，真系难为佢哋 啦。系啦，父亲啊。啊！佛陀嗰啲皮肤咁白净，晒极都晒唔黑嘅，一定系红红地嘅啫。 唉，梗系啦，佛陀系刹帝利族啊嘛，系白种人嚟，咁啊白白净净咯。 佛陀同埋佢个徒弟吟吟沉沉，唔知讲咩咧？嗬， 唔好理人咁多嘢啦，做嘢吧啦。 我都系过去睇下佢哋做乜啦。 佛陀啊！天气咁热，不如休息一阵。 好啊，就喺棵榕树下边坐一阵啦。 好啊。 安娜，你见唔见前边水渠侧边有一堆嘢啊？ 哦，有一堆嘢，系咩嚟噶？ 咩？闪闪生光，黄橙橙嗰堆咧？ 等我睇下。黄橙橙嗰堆？黄金嚟喎， 系毒蛇嚟嘅， 系毒蛇嚟， 系毒蛇嚟。 佛陀，黄金就系黄金啦，点解会系毒蛇呢？ 黄金系贵重物件，好值钱嘅。如果善于利用佢，就可以有好多用途。不过世人多数贪心，利令自分。往往只见其利，不见其害，咁就会累到自己。黄金咪好似毒蛇一样啦。 哦，原来系咁。 佛陀， 你可以对世人劝解，教佢哋唔好咁贪心噶。 唔得啊，嚟唔切啊，啲人唔肯听。 劝下啲人，都怕可以避免灾难嘅。 见利忘义。 是人之常情。安南，有个人行紧过嚟啦。 系啊，佛陀，你好嘛？ 施主，我好好，多谢你问候啦。 施主啊，天气咁热，不如坐下先啦。 好好好，好啊好啊。 有咩事啊？ 冇咩事。我见到你两师徒咁好倾，咁啊行埋嚟睇下啫嘛。 啊，你哋倾乜嘢啊？ 冇乜嘢，我哋讲紧毒蛇啫。 毒蛇？喺边度啊？ 喺对面水渠边嗰度咧。 水渠边？黄金！哎呀，黄金啊！哎呀，金啊！哎呀，金嚟噶！哎呀，金嚟噶！哎呀，金嚟噶！ 乜嘢啊？海！ 阿父亲啊，金嚟噶，有好多黄金啊！ 金 系啊， 喺边度啊？吓， 哎呀， 金啊， 系啊，我见系金啊， 金啊！ 父亲啊，父亲啊，咁我哋点样处置啲黄金啊？ 海啊，你都系咩人摆喺呢度嘅嗱？ 唔知啊，怕唔系啩？喺水渠边嘅，或者系俾啲水冲出嚟咧？ 唔好理咁多咯， 地下执到宝，问天问地攞宝啊！ 系啊， 父亲啊，佛陀两师徒都有睇见喎，使唔使分翻份俾佢哋啊？ 切，咁啊分俾佢哋啊？佢哋沙门嚟噶嘛，要黄金嚟做咩嘢？ 咁啊系喎，咁我哋拎啲黄金翻屋企先啊！ 梗系啦，唔使讲嘅，剥咗条衫包住啲飞啊！ 父亲啊，呢次我哋断穷根啦。 买田买屋都得啦，啲云翻咯。 不过嘛，父亲啊，佛陀叫啲黄金做毒蛇喎， 唔使理佢嘅，快啲包住啲黄金先啦。 好啊，走啊， 施主，你哋拎住包黄金想去边啊？ 真系啊，万屋企， 啲黄金唔系你哋噶噃，点解拎翻屋企？ 喂，沙门。你唔好咁多事啊！嘿，又似你。 施主，我只系想提醒下你哋，喺地下执到嘅财富，依据国家法律，系要交翻俾官府，唔可以私家占有嘅。 喂，佛陀，你咁样讲法系咩意思啊？咁多黄金喺地下，我哋唔要都有第二个要噶啦。你唔好咁多事得唔得啊？ 施主，佛陀佢苦口婆心劝告你。都是想你好的啫，你不要怪他。 他叫我哋眼白白咁放弃堆黄金，点都唔得噶啦。 阿海，你唔好咁多事，等我嚟讲断佢。 哦， 阿海，不错，系我疏忽，系我唔啱，系我唔识做。其实你都有份发现啲黄金嘅，我好应该分翻一份金俾你住啊。 施主，你咪乱讲嘢噃！ 喂喂喂，徒弟仔，你唔好多事喎、啊！我同你师傅讲嘢啫噃，唔系同你讲喎、啊。 施主，你唔使讲落去，我唔系想要你嘅黄金，我只系关心法律问题啫。 佛陀，你系有心，不过我哋大家分啲黄金先啦，好嘛？ 我唔会要你嘅黄金，你千祈唔好误会。安娜。我哋走啦，系毒蛇嚟， 啊， 冇错，佛陀，我哋走啦，真系毒蛇。 佛陀， 父亲啊，唔使理佢哋啦，我哋做自己嘅事，佢唔要我哋咪爱晒咯。 唔系啊，其实佛陀讲嘅说话系啱噶，根据国家法令，喺公众地方发现嘅财宝咧。是要交返俾官府嘅，如果唔係呀，好大罪㗎。 嘿，父亲，而家唔通咁多黄金唔要咩？不如快快脆脆將啲黄金賣咗佢。嗱，咁我哋攞咗錢先，嗱，冇证据咯，咪容易得身咯。 就係喎，咁你又讲得幾有道理吓？变賣呀， 系咯， 变賣搵边个人管？ 啊，父亲啊！揾阿德叔啊！德叔系做黄金生意噶嘛？ 哎呀，系啊，嘿，俾你一言惊醒我呢个梦中人，冇错，于揾德叔，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 咁而家卖晒啲黄金啊，因为卖一啲啊。 我啊谂住买啲先，迟下先至卖埋其他嗰啲。 哈、啊、哈，咁都好。嗱嗱，咁我啊拎一块黄金出嚟先，其余啲啊包翻好佢。 好，咁我拎呢块黄金去卖，你唔好出声啊，跟住我行就得噶啦吓。 哦， 行啊。 父亲啊，呢间屋就系德叔噶啦。嚟嚟嚟，阿德叔啊，德叔喺花园度啊， 我见到佢啦。等我埋喺度，佢打个招呼先。 哦，好好。 哎，德叔， 德叔，边个啊？ 诶，入嚟坐啦， 啊，老伯， 得啦，阿德叔，你老人家几好啊嘛？得婶几好啊嘛？ 好好好，老伯啊，请坐啦。 啊，得啦， 系咯。啊，老伯啊，请恕我眼拙啦。啊，唔知点样称呼你先。 我啊前尊嘅，人人叫我做阿三嘅。 哦，原来系三伯系嘛？有乜嘢事咁啊？ 哦，冇乜嘢事。听讲阿德叔你做黄金买卖嘅生意嘅系咪啊？ 系，我一样都系做开黄金啊、白银啊嘅生意嘅。啊，三伯啊，你系唔系想买翻啲金器咁啊？低平啲啊，点话啊？ 唔系买金器，系想 唔使客气噶。你想点？你唔怕讲噶？ 德叔是这样的、我是想卖金。 卖金一样而已，我们做买卖的一样欢迎。不知道什么金色的呢？ 德叔，我拿给你看看。 好啊好啊、 就是这块金啊。 一块金啊？咦，哇，几重的啊。啊，咁大块金，成色又咁好，系咧几重啊？ 啊，咁我又唔知喎、 啊三伯啊，咁呢块金系祖传噶？ 祖传？唔系， 系啊， 唔系要祖传先至卖得噶？ 咁又唔系，我系咁耳闻下啫嘛。 哦，咁啊，如果冇问题嘅。德叔啊，唔该你买咗佢啦。 哦，系咯系咯系咯，买咗佢啦，平啲都冇问题噶，我哋 系啊，平啲啊，冇问题噶，冇问题噶。 三伯，你啲块金喺边处得翻嚟噶？ 吓，喺边处？ 即系喺边度买嘅？ 啊，系咯系咯，喺边度买噶？买咗几耐啊？ 唔系买嘅， 买噶，我哋系买 啊。老老实实啦，呢块金究竟系乜嘢来历咁啊？吓， 德叔啊，老实讲俾你听啊，我呢块金啊系执嘅。 咩话？ 哎呀，父亲，你系嘈住我啦。德叔，我系执到块金嘅。不如咁啊，我分一半俾你啊。咁你计翻半块金嘅价钱俾我咪得咯。 咁啊，计翻半块 啊，德叔，有你着数噶。 咁啊系，咁啊几着数啊。哎呀，一系咁啦。 咁其余嗰啲金仲卖唔卖啊？ 唔卖咯，等第时先至讲啦。 系系系咯。啊，父亲啊，我哋都系执到咁多啫嘛，嗬？ 我哋都系执到咁多啫嘛。 咁好啦，嗱，我啊计翻啲钱俾你，吓。嗱，呢度系噶啦。 哇，你数下佢先， 吓。哇，已经唔使数啦，唔使数啦。哇，我谂够噶啦。 系咯，唔使数啦，我哋扯啦， 嗬。多谢晒， 好 啦， 好啦， 多谢晒吓， 多谢晒吓。 做咗单赚钱货，半卖半送，真系抵到极。太太啊，你做咩又唔出声啊？嗱，俾块金你做首饰啊啦。 我唔系咁谂， 老爷， 嗯， 呢块金有问题噶。 唉，你唔使咁多忧虑嘅。我哋喺商场几十年啦，咩风浪未见过啊？来历不明嘅金银珠宝啊，都有买卖嘅啫嘛。你唔使咁闭翳嘅。 老爷，呢次啊唔同啦。如果来历不明嘅仲好，我哋又推得一干二净。但系三伯同佢嗰个仔讲起说话好闪烁，前言不对后语，我谂可能仲有好多金添噶噃。 唉，咪由得佢咯。 老爷，最近官府立法，凡系执到宝物，如果据为私有，就会好大罪，甚至判死刑都有份噶。 哦，系噃。 老爷， 咁 我哋系有身家之人。何必搏呢啲危险钱呢？接买执到嘅黄金都有罪噶噃。 嗯，你讲得有道理。 咁万一三伯拎其余嘅黄金去人哋度买，俾人揭发咗，追究起上嚟，就牵连老爷你噶啦。 哎呀，冇错啊！你哋一言惊醒我呢个梦中人。系咁，系咁，而家点算呢？啊， 有乜点啊？拎一块黄金去报官啦、 啊！好，一月咁话，即刻报官。 你住死啦！实行死梗， 父亲点算好？点算好？ 因为点算好啊？一日都是你贪心之过啦， 又话我 认了。我哋耕田虽然系辛苦啲，但系心安理得啊。正所谓日出而作，日日而息，几咁妥当。而家你话斩唔斩，已经坐监啦。你问我点算好？我而家问你点算好啊？真系， 点知坐监啊？仲要判死刑添啊？边个可以救到我哋咧？ 总之越想就越惨，我哋一家大细，老嘅乱嘅，都系指意我哋两仔嘅。而家我哋都坐埋监啊，唔好话讲到死啊，啊，即系嗰啲田啊，要话搵边个耕，生晒草啦，啲禾苗啊都晒死晒 咯。父亲，生不顾云，死都不顾尸啦，仲讲田地啊？ 都是最衰得嗰只老鬼，佢就算害得我惨， 一日都是俾啲黄金累死。如果只有佛陀话我啲黄金系毒蛇， 真系啊，真系毒蛇嚟噶，毒蛇， 毒蛇， 毒蛇， 真系毒蛇， 真系毒蛇嚟啊！ 佛陀，今日有机会同你散步，真系好有缘，我觉得好开心。 大王，你勤政爱民，所以老百姓安居乐业，国家又富强，呢啲都系大王功德感谢。 多谢佛陀赞赏，我自从皈依佛陀，个心好安乐，好肯奋斗，喺政治嘅表现。都算几好， 大王，你久唔久周围巡视下，都系几好嘅。 系啊，咩？附近系监房，囚禁住犯罪嘅人喺度嘅。 毒蛇，毒蛇，毒蛇，毒蛇， 咩人嚟？ 吓， 有毒蛇，人嚟，快啲睇下，有毒蛇， 毒蛇，毒蛇，毒蛇。 大王，唔使揾人查，唔系真系有毒蛇，佢哋话啲黄金系毒蛇啫。吓、啊， 佛陀，乜你咁清楚呢件事？ 系，当日佢哋发现嗰堆黄金嘅时候，我都喺度。我叫啲黄金做毒蛇，佢哋唔信，一于要攞咗佢，仲要据为己有。而家俾人告发，国法难逃。他们知道那些黄金是毒蛇， 原来是这样。不过他们这么贪心又这么糊涂，惶惶告示命令不准将啲公家物件据为己有，否则就定啲处以极刑，所以佢哋应该受到处罚。 系贪心系有恶报， 系咧佛陀。点解人会咁样明知故犯？ 大王，见利忘义系人所难免，因为贪欲作祟，加以愚痴。冇思前想后，一念之差就会陷入错误，丧失大好前途。 哼，呢两个人有机缘接触佛陀，但系都唔听佛陀劝导，真系太可恶。 人嘅劣根性系根深蒂固，要慢慢陶冶先至可以改善。 嗯， 所以要不断接受教导。 佛陀，你以为这两个人经过警惕以后会不会受教，会不会改善呢？ 大王，如果他们再有机会接受教化，我相信他们会改善的。 嗯，不过死罪可免，活罪难言。佛陀，你都赞成他们受惩罚？ 是大王，如果你能够赦免他们的死罪，我可以负责教化他们。 嗯， 不过罚下他们都好应该。 佛陀，我想请求你不止教化这两个人，还要留在这里耐一点，教化我的子民添。 好，廉洁是很需要，是美德，我会教化他们。